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30集。沈觉做了个手势，几个场位到前头开路。又走了一截子路，前面黑洞洞的地方现出个模模糊糊的人影。所有人都停了下来，场卫喝了一声：“ 什么人？” 一簇火苗出现在前方，橘色的光芒照亮老人的脸。老人被绳子绑住，嘴里被塞了麻布，白发凌乱，胸口起伏，迟迟喘着气。他的肩膀上按了一只手，一个漆黑的人影站在他的身后，白瓷面具的两个眼洞直勾勾地看着沈觉一行人。刺客的另一只手端着那方火苗，火光跳跃不定。戴胜言也看见了沈觉和夏侯恋，脸上露出抱歉的神色。夏侯恋喊了一声：“ 先生！” 沈觉拉了一把夏侯恋的衣领，把他拽到后面去。四面响起低沉的脚步声。月亮出来了，风声细细，竹叶间点点银光四溅，刺客们犹如地底冒出的幽魂，从竹林里现了身，阴冷的窥伺被场卫围在中间的沈觉。夏侯恋拔刀出鞘，刀光凄冷如月。竹林深处，一个黑斗篷的人走出来，兜帽遮住了他一半的脸，只露出嘴唇上面一抹淡淡的胡须。夏侯恋眸子一缩，握刀的手慢慢收紧。 大半夜的叫咱家出来，是要跟咱家谈条件吧？ 沈觉漫不经心瞥了眼四周，冷冷一笑：“ 这就是你们茄兰的诚意。” 段九微笑欠身：“ 长工说笑了，我等怎敢对长工不敬？” 段九拍了两下手掌。三个刺客带着另三个刺客走出来，用刀压着他们跪在月光之下。 这是何意？ 沈觉问。段九抽出烟斗，点点一个刺客的头顶：“ 这是当年屠杀谢家满门的刺客之三，他们是茄兰奉送给长工的礼物。” 奉送给咱家的礼物？ 沈觉笑了，脸色忽又一变，眉间风雷密布。 绑了戴先生，又送刺客性命，打一棒子给一甜枣，你把咱家当成什么了？ 长工稍安勿躁，小人山野之徒，做事难免不周全，还请长工多多见谅。 段九反剪了手，慢慢道：“ 长工与我茄兰恩怨纷乱如麻，着实难离。归根究底，还是13年前谢家灭门结下的庄子。长公即任天相，洪福齐天，大难不死，还登上如此高位。8年来，长公对我茄兰穷追不舍，茄兰死伤无数，凡落入长公手里的刺客都不知去向，多半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只不过8年过去了，长公虽殚精竭虑想置茄兰于死地，奈何世事总是不如人愿，我茄兰依然安泰如初。” 段九乌七八糟讲了一大堆，偏没讲到点子上。沈觉心烦意乱，彻底没了耐心，嘴角一撇，冷冷笑道：“ 哦，你是来给咱家炫脸子来了？怎么绑了戴先生，你便以为咱家不敢动你不成？” 段九笑了笑，语气依然和蔼：“ 是小人嘴碎了。总而言之，东厂与茄兰8年来争斗不休，死伤惨重，双方都没有落着好处。就算将来有一日茄兰得了长工的性命，也会有第二个长工，第三个长工，照样是争斗不休。依小人看，长工不如屏退众人， 与我等好好商议一番，看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法子。 沈觉脸色阴沉，沉默了半晌没说话。那边戴胜言神色焦虑，使劲挣了两下，他身后的刺客威胁地抬起手来，戴胜言颈间现出一抹红痕，颈后一道流光划过，流入刺客的手心。夏侯恋眸中一凝，是千机丝。段九率先拍掌，除了压着戴胜言的刺客，四面刺客通通退了下去，不见踪影。沈觉也挥了挥手道， 退避五丈。 场位都退了下去，只有夏侯恋还留在沈觉身边。段九往夏侯恋的方向看了看，笑道， 这位想必便是小沈大人了吧，听说是一个刀术高手，还曾与我茄兰夏侯恋同名。前几日本想请大人来茄兰和戴先生一道喝杯茶，不曾想没有缘分，未能成行，还请小沈大人见谅。 沈觉神色不变， 你们倒是比四年前更了得了，不光查到杂家的本名和根底，还知道他的本名。 场公有所不知，如今天下黑道同气连枝，茄兰的情报网比场公想象中的更加强大。 段九微笑的弧度加深， 小沈大人是场公跟前的红人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番子一跃成为东厂大当头，茄兰自然要亲眼相加。小人不光知道小沈大人本名夏侯恋，还知你曾在台州参军绞杀倭寇，一人连斩80余人，倭寇望而不敢近。若非小沈大人面貌与无名鬼分毫不像，我简直要以为你就是失踪已久的茄兰叛逆夏侯恋。 这混蛋起疑了，夏侯恋眸光微凝，确实他破绽太多了，要是茄兰情报网能做到无孔不入的地步，那他们还能一直摸到栖霞寺去，到时候他连换脸的秘密都瞒不住了。也罢，瞒不住就不瞒了，他夏侯恋就没怕过，伽罗罗都打了还怕其他刺客吗？夏侯恋想要开口，沈觉抬手制住他，眼波一横，把夏侯恋瞪得住了口。夏侯恋默默退回去，沈觉抬起头来看着段九，冷冷笑道， 天下黑道同气连枝是何意？你们难不成想要造反吗？ 场公过虑，茄兰所求不过是安安稳稳地做买卖罢了。 段九笑道， 只要场公点个头，放松各州道府的关卡，令东厂提旗停止追击茄兰刺客，化干戈为玉帛，茄兰不仅会把戴先生全虚全影地送回家，献上这几个曾经参与灭门谢家的刺客人头，还会每年向厂工进贡10000两白银。若厂工有谁看不顺眼，只管递条子给茄兰，茄兰甘为厂工手中之刃，生杀予夺全凭厂工一念之间。 沈觉剑袖下拳头攥得死紧，执掌东厂这么久，让人握在手心里摆弄还是头一回，向来只有他算计别人的份儿，这下竟让茄兰抓住了软肋。什么交易，分明是按着他的脑袋要他答应，他但敢说个不字，千机司就会要了戴先生的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